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39集，同窗。另一头，天尊在包第三个画铺的时候又仰天一个喷嚏。庞玉和包岩指着后头已经摆满的马车表示，再买就要去再雇一辆马车了。殷侯就提着天尊的脖领子拉他走。 我还要看呢。 你看什么？一会儿让白福来给你整条街都买下来不就行了吗？ 你怎么跟个暴发户一样？ 天尊嫌弃脸看殷侯，殷侯嘴角直抽。两人正在街上对视，就听一个声音传来。 哎呀，二位老神仙。 殷侯和天尊一愣，转脸就见一个大和尚，身后跟着三个小和尚，正站在他俩面前。那和尚身材高大魁梧，娃娃脸，大眼睛，白胡子，像个欢喜佛似的。殷侯和天尊看了他一眼，异口同声： 哟，小玄宁。 玄宁大和尚带着徒弟过来给天尊和殷侯行礼，几个小徒弟都睁大了眼睛瞧着，半道遇着真神仙啦。天尊看了看玄宁身后，好奇： 你那姑子媳妇呢？ 是道姑，不是姑子。 啊，和尚这还有媳妇？ 哦，对哦。 天尊一拍手，随后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又问玄宁： 那丫头还在为当年我为她指错路的事情生气啊？ 指错路？ 她媳妇当年要去青阳山的尼姑庙出家当姑子去，问天尊路，天尊给她指错了，结果走去明阳山道观了，盘缠也用光了，最后就只能当了道姑了。 庞玉和包岩张大了嘴，竟然有人找天尊问路。学宁身后三个小和尚都睁大了眼睛瞧着自家师叔，师叔竟然有媳妇儿。 哎呀，早分了，那暴躁娘们儿不要她。 和尚声音洪亮，身边路人纷纷侧目。妈呀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花和尚？玄宁身后三个小和尚红着脸直念阿弥陀佛。 你大老远从少林寺跑这来干嘛？ 玄宁撇撇嘴，犹豫半天才开口： 那什么，那姑子来给他侄儿帮忙来了，我怕他被骗，所以来看看。 哦， 天尊和殷侯了然，想起来了，东皇门的掌门长孙晋是明熙师太的侄儿，也算他唯一的亲人。最近四大门派不太平，可能东皇门也死人了，所以那位暴躁师太跑来给侄儿帮忙来了。明熙什么都挺好，就是脾气太直太火爆，人也一根筋。玄宁别看跟他冤家路窄，吵吵闹闹一辈子，但毕竟夫妻一场，还是怕他吃亏的。 他那个侄子可不是省油的灯啊。说起来啊，东皇门在哪儿啊？ 哎，那边。 天尊一指西边，玄宁乐呵呵要跟着天尊走，殷侯无奈一指反方向，包岩庞玉赶忙上去拽天尊。殷侯摇着头揉着眉心，带着有说有笑的天尊和玄宁往东皇门的方向走。 这下可热闹了，天尊一个就高二了，还来了一对250夫妻。 另一边，赵普一路跟着公孙进了苏州府的闹市。公孙路上买了不少东西，看着像是送给同窗的礼物。赵普眯着眼睛开始想公孙给他送过礼物没，想了半天，赵普默默点点头。 那书呆送过我烧栗、飞串，还有各种可以用来砸人的花盆、盘子之类的。 哎呦，公孙蛮客气的嘛，看来交情不错啊。 林业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也看不出来赵普面色不好，摸着下巴就说。赵普接着撇嘴，欧阳上来补了一句： 不知道公孙的同窗是什么款式的？ 公孙的同窗嘛，偏偏公子型的吧。 龙桥广接着补刀，邹良最后来了个总结， 反正肯定不是流氓气质的。 赵普回头就踹三个把兄弟， 你们跟来干什么？烦人！ 我们怕你一会儿受刺激过度搞出人命来。 就是啊，你万一动手宰了人家同窗怎么办？ 赵普憋了一肚子气继续跟，公孙他们可不知道赵普在后头冒火，这一路还挺开心。小四子坐在小五背上，小梁子跑前跑后，看到什么好吃好玩的都给小四子买，林业火在后头看得直晃头。 哎呀，那个小狼崽子平时跟白老五混太久了，不知道什么叫节俭。 你买衣服的时候也这德行？ 林业火白了邹良一眼，同时注意到了不远处有一间苏绣铺子，昨天没逛到，于是火风一闪。欧阳少征和龙桥广再回头瞅瞅，邹良也没影了，两人凑上去跟赵虎八卦。 哎呀，兄弟被拐走了。 你师父。 赵虎突然一直远处看龙桥广，龙桥广一蹦往远处看。 哪儿呢？哪儿呢？ 说着龙桥广就要舍了赵普去找他师父，欧阳拽住他脖领子。 哎，这年头兄弟如衣服，还讲义气的也就大爷我了。 欧阳话刚说完，赵普往反方向一指。 哎，那边好多美女啊。 啊，美女在哪儿呢？ 欧阳就往赵普手指的方向窜，到处找。龙桥广戳了戳欧阳，指前快跑没影了的赵普，一个没看紧，赵普都快拐弯进巷子里了，两人赶忙就追。刚拐进巷子，赵普又退了回来，拽上他俩往墙根后边一躲，就见此时公孙和小四子他们已经到了巷子里的一户大宅门前，轻轻敲了敲门。龙桥广抬头目测了一下那宅门，回头看赵普。 哎呀，一看就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。 赵普嘴角直抽，指着自己鼻子。 再大户能有我家大？ 说话间就听到嘎吱一声，大门打开，这时就听到小四子欢快地喊了一声： 妈妈。 小四子，公孙贤弟。 赵普等人探头一看，就见公孙笑着看里面的人。 孟大哥，别来无恙啊。 说着公孙提着东西往里走，小四子早就飞扑进了门，小梁子也溜溜达达带着小五进去，大门关上。欧阳少征对赵普挑挑眉： 贤弟啊。 大哥哟。 闻言赵普就想脱下靴子来抽他俩。 听声音绝对是个帅哥。 听声音庞太师也是帅哥。 你这算恼羞成怒？面对现实吧，人家是有青梅竹马的人。 大爷，我也是有青梅竹马的人。 谁啊？ 你啊。 赵普一把掐住欧阳那颗火红的脑袋就锤。龙桥广赶忙去救欧阳，边拍赵普。 人进屋了你不跟呐？ 赵普终于将那点怨气都撒在欧阳脑袋上了，随后一甩袖子窜上了房顶，准备偷偷去瞄一眼那位孟兄。欧阳揉着头还挺不满， 差点被他给拽秃了。 龙桥广走到门口，想着是从哪个方向上去比较好，却注意到门口的并不是台阶，而是一个斜坡。右将军摸了摸下巴琢磨， 为什么大门口不是台阶而是做成了斜坡呀？这地方要走马车不成？可是这门框也不大呀。 龙桥广正疑惑，上了屋顶的欧阳对他招手，那意思赶紧的。龙桥广也上了屋顶，赵普带着两个看热闹的兄弟一起潜入了这位公孙同窗的家宅。宅子不小，一看就是有家底的，也很有些书香气。进门之后有几趟宅子，后边传来说笑声。赵普等人翻过假山，跃上了一座小亭子，到了一座宅子的屋顶上往后看，就见宅子后头是一个漂亮的花园，院子里奇花异草种了不少。赵普一眼就看出来那些并不是普通的花草，而是药材，因为公孙在开封府的院子里也种了很多。 龙桥广和欧阳少征适时的给赵普使了个眼色。 你看人家志趣相投，你连个人参和萝卜都分不清楚。 赵普更别扭了，不怎么痛快地往院子里望，就见花园里小四子坐在石桌边，小梁子正在倒茶。 小梁子不是一般的爷，今天怎么这么乖啊？难道那位孟兄很讨人喜欢？ 赵普再看公孙，就见他端着杯子正看着对面笑。赵普顺着公孙看的方向望了一眼，先是看到了坐着打哈欠的小五，然后一只手正在摸小五的大脑袋。 这百兽之王竟然这样乖巧，真是神物。 从那只手看，倒是看不出什么问题来，普通男人的手。然后赵普顺着手看到了黑色的袖子， 也喜欢穿黑的。 赵普再往上看，就见一个低着头的人，岁数看着比公孙大一些，正含笑看着小五跟公孙说话。欧阳和龙桥广也帮着赵普给那位相了相面，总体来说感觉良好，不像是之前他们想象中的翩翩公子，感觉有些朴素。等将这个年轻人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，赵普他们三个都愣住了，这人坐在一张轮椅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